今日是新的一年第一个的主日，相信我们今日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之的合时、很有意思，就是叫做行出蒙召相称的恩。我们基督徒都要行出与蒙召相称的恩。今天的经文刚才读过了，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说保罗是用了三章的经文来到是教我们有很多的神学，然后在第四章告诉我们，现在时候到了，你们要将你们所学到的，将你们的知识是行出来，你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其实我们基督徒都很幸福的、我们有齐晒新旧约在我们的手上，一部圣经、包括新旧约。但是早期的教会呢、那些弟兄姊妹没那么幸福，他们没有、手头上就有圣经，而他们在这教会、在这圣殿可以是读有些流传的书信、好像保罗的书信那样，但他们怎么都好是没有自己的一部的圣经，有齐新旧约、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还可以在这网上听很多很多是出名的讲道的人来到是讲道，我们有很多很多头脑上的知识。有这么多的知识要来做什么呢？有没有想过啊？你我们真的很想得到很多知识，是不是就快要入天堂的时候有一个入天堂的考试，要考了试才准我们入天堂？不是的，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在香港就习惯说有升中试啊，有什么大学的入学试，但是入天堂是没有这些试的、那我们学了这么多的这些知识要来做什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生命当中是活出来。我们做美国的公民，我们都要遵守美国的律法，我们翻学都有是校规，我们做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在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在个人立场、我们是很幸福，神拣选我们，在宇宙之先已经拣选我们，给我们很多的福气，很多的基业。然后去到第二章是集体的立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救赎了之后我们都成为基督的身体。然后在第三章又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之后、保罗说教会是一个奥秘，不单止旧约是没有提到，而且这个是唯一的时候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身体，不是在这世上，是要靠我们基督徒彼此的合一，靠我们彼此的相爱，以致我们是可以将耶稣基督的身体表现出来，给世人能够看得到，将智慧、将神的荣耀是归给神。然后去到第四至到第六章，保罗说你们现在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好像神是跟我们说，我已经大大地祝福了你们，你们愿不愿意来到服从我，你们愿不愿意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这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七节，保罗亦都有讲很相似的经文，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换一句话来讲、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救赎，救赎了之后我们是有特别的地位、我们是要与我们的地位相称。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保罗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一个基督徒最重要要做的事，就是要将我们已经拥有的身份是活出来。保罗怕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活不到出来，所以他用了三章的经文来到是教导，然后在第四章告诉我们，现在是了，你们现在要去活出你们的身份，你们的地位。 嗱，有冇留意到保罗所讲要与蒙召嘅恩相称？佢唔系话我哋有特别嘅嘢要做嘅、哦，例如佢冇话啊，你哋而家要每个礼拜翻教会啊，你哋而家要上主日学啊，你哋要读经，你哋要系祷告。嗱，呢啲都系外在嘅行为。若果系外在嘅行为，就可以系假冒为善。法利赛人就系最好嘅例子。法利赛人讲到去圣殿嚟到敬拜，讲到读经，讲到祷告，无懈可击，真系一流。但系耶稣基督闹佢哋系假冒为善，话佢哋空有外表，话佢哋系粉色嘅坟墓。嗱，注意保罗所讲嘅。是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而不是为要我们有特别的行为。一个人能够是有行为的果子，但是他未必是有心态的果子。这个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满有行为的果子，但是没有心态的果子。但是当一个人有心态的果子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有行为的果子。嗱，呢一个就系保罗所讲嘅，我哋要有心态嘅果子。嗱，我哋一齐嚟睇睇保罗提醒我哋有啲乜嘢心态嘅果子。嗱，喺度以弗所书嘅四章二至到三节，保罗话：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嘅心。嗱，我哋见到。这些心态的果子亦都可以说是属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节，保罗是讲了九种心态的果子，或者属灵的果子。但是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他是讲了五种心态的果子，就是要我们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互相的宽容，然后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一共是五种。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都搭错了船。我们认为做一个基督徒就是怎样啊？每个星期入回教会奉献，守下圣餐，好像今天这样，得闲读下圣经，得闲是祷告下，小心不要犯罪。这些都是外在的行为，不是保罗所讲的。保罗说我们是要有心态的果子。我们不妨是看看五种心态果子的关系。第一种就是谦虚。当我们谦虚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温柔。当我们温柔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忍耐。当我们忍耐的时候，自然就可以互相宽容。当我们互相宽容，就能够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头那三样的心态的果子是私人的立场。谦虚、温柔、忍耐是私人的。但是去到第四、第五样就是集体的。才能够互相的宽容，才能够保持我们肢体上的合一。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样的果子，就是谦虚。我们基督徒是有很高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相反来说，我们的心态应该是低调的，我们的心态是应该谦虚。我在没多久之前讲箴言的系列，我是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谦卑的智慧，就是讲谦卑。所以我今天不会讲很多关于谦虚的事。若果大家是想学习谦卑、谦虚的话，可以去听那一篇道、谦卑的智慧。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是温柔。温柔、刚才讲过、也都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属灵的果子其中的一样。俗世的人怎样来看温柔？根据西方的字典说，温柔的定义就是缺乏了精神和勇气。所以俗世的人来看温柔是负面的，是缺少一些东西， 就是缺少勇气和精神。所以希腊文和罗马的文字都没有温柔这个字，因为在希腊的文化和罗马的文化，他们是鄙视温柔，他们觉得温柔是懦弱的表现。但是耶稣基督怎样说啊？在《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基督自己说他是柔和谦卑，他是温柔。温柔是谦卑的副产品，温柔不是懦弱，温柔是有控制的力量，就是好像马戏班里面的一只狮子是被驯服了，它是很温柔能够表演，但是代不代表它是懦弱？不代表它是懦弱。如果你说它懦弱的，你够不够胆走去狮子笼道跟它住一晚？我相信你不够胆。所以就给我们见到这个是有控制的力量，是叫做是温柔。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是要谦卑，是要温柔，不要自高自大，不要看自己是比别人高。耶稣基督同样是提醒我们，他是柔和谦卑。当我们是温柔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是忍耐。我们刚才说俗世看温柔就是缺乏了一些东西，是缺乏精神勇气。其实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温柔都是缺少一些东西的。是缺少什么？就是缺少了报复的心，缺少了去还击的心。当有人激怒你的时候，你不去还击，你不去报复，这个就是忍耐。我在这里讲箴言的时候，我也都讲过有一篇道叫做自制的智慧，所以我今天也都不会讲很多关于忍耐。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想学习忍耐的话，可以去听回那篇自制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一节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4章8节，经文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的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我们就能够变得是更加的忍耐。这个也都带领到去我们第四点。第四点就是说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刚才彼得前书4章8节说爱是能够遮掩很多的罪，遮掩罪就是宽恕罪，所以我们就能够做到弟兄姊妹彼此的宽容。很有趣，希腊文原来是有三种不同的爱。经文说要爱心互相宽容，希腊文有三种不同的爱。第一种是 Eros， Eros 是肉体的爱，是色情的爱，是接受的爱，专门接受，从来不付出的。这个就是 Eros， 可以说得是自私的爱。但是第二种呢是 Phileo 是交换的爱，有接受亦都有付出。这个就好像朋友之间的爱，朋友爱你，你又爱你的朋友，这个是彼此交换，有来有往。在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做 Philadelphia， 就是兄弟之爱的意思。还有第三种的爱，我们说 Eros 就是很自私的，只有是接受不付出。Phileo 就是有来有往，有接受亦都有付出，但是最高的爱就是 Agape。 Agape 就是专门施予付出，是一种牺牲的爱。我们要做到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的话，我们就是要有这一种的牺牲的爱，付出的爱，才能够是互相宽容。当我们能够是互相的宽容，就能够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里以弗所书的4章3节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刚才说在教会时期是耶稣基督唯一不在世上的时间， 是要由基督徒来到将耶稣基督是表现出来。我们要合一才能够将耶稣基督的肢体是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不合一的话，耶稣基督的肢体就会变得支离破碎。我也都说过，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要让人家见到我们的合一，我们才能够是有一个有效的福音信息。如果世人见到我们基督徒都支离破碎的话，没有人是会听我们去传福音。好了，有很多基督徒说，既然是这样，好了，我们一起来合一吧，靠我们自己来合一。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你要靠你自己来合一太迟了，圣灵已经是使到我们合一。合一是圣灵的工作来的，是圣灵创造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合一。经文说我们要保持，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竭力去保守，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做，我们做不到。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自从巴别塔，人类就变得是四分五裂。因为从巴别塔开始，人是有不同的言语，我们变成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人类还是非常之的自私，要我们自己来到合一根本是不可能。合一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要保守这个合一。有一个牧师走去探访一个神经病院的病人，去到一间神经病院，他发觉是很奇怪，在操场那里，一个警卫人员居然是要看守成几十个病人。哇，他就走去问那个警卫人员，他说乜你不怕的咩？那个警卫人员说怕什么啊？那个牧师问他说，怕那些神经病人突然间联合团结起来来攻击你，你不够他们打的哦。那个警卫人员说，是怕都没怕过牧师。你不知道神经病人有样东西他们做不到的，就是不能够合一，不能够团结。好可惜，很多时基督徒就是好像神经病人一样，不能够团结，不能够合一。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基督教是有成三万三千个不同的宗派，二千年前只有一个宗派，基督徒就有时真的好像是神经病人一样。合一是圣灵所赐，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不能够跟某弟兄姊妹和睦。不是你不能够跟他和睦，是你拆散了，是你分裂了圣灵所赐的合一，是你走去分散了合一，圣灵已经赐了和睦，赐了合一给你，是你将它分裂了。为什么你不能够合一啊？睇返转头，因为你没有爱心互相宽容咯。为什么你没有爱心互相宽容啊？因为你不够忍耐咯。为什么你不够忍耐啊？因为你不够温柔咯。为什么你不够温柔啊？因为你不够谦虚。如果我们大家留意的话，这些都是内在的质素。我上一次讲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我们是要使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就是里面的质素。我们要使到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才能够是行出这些内在的质素，行出这些心态的果子。在这里以弗所书的四章四至到六节，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有没有留意到保罗是用了七个一啊？在这里圣经里面，七是代表完全，是代表完美，是完美的一，是完全的一。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是哪个的身体啊？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在主内合一的时候，就没有分国籍，没有分男女，没有分宗派，我们都能够合成一个身体，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也都是有同一个灵， 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都有神的灵，亦都是同一位灵，不是说在我里面的灵和你的灵不同的，是同一个灵啊。所以我们就能够见到有些很有趣的事。我上一次跟大家讲了，我成日在圣经里面见到数学，上次跟大家讲代数，今天又有代数了。若果圣灵是代表 A 和 B 是和睦， B 是其中一个的弟兄姊妹，若果 A 和 B 和睦，若果 A 又和 C 和睦， A 是圣灵， C 是另外一个弟兄姊妹，若果是这样的时候，代数告诉我们什么？如果 A 等于 B,A 又等于 C 的话，那就 C 等于 B 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 B 和 C 就会和睦的了。如果我们发觉 B 和 C 原来不和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A 和 B 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或者 A 和 C 的关系出现问题，甚至双方面都出现问题。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令到圣灵担忧，我们甚至可能令到圣灵消灭，以致我们不能够是同弟兄姊妹能够是和睦。还有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只有一个灵，还有一个指望，有同一个指望，即是说有同一个目的地。如果你同某弟兄姊妹是不和，你快点跟他讲和添啊，将来去到天上啊，你同佢日直嘅相处，你会同佢永远同在啊！你同佢不和，你快啲同佢系嚟到系讲和。若果唔系，你将来会每日见到佢。嗱，我哋亦都系有同一位嘅主，同一个信心啊！呢啲好简单，唔需要解释。同一个嘅洗礼能够系进入耶稣基督嘅里面。嗱，好奇怪喎！当保罗叫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当他说我们要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之后，他就立刻讲属灵的恩赐。为什么？因为最好的办法合一，就是我们大家去侍奉。当我们大家用属灵的恩赐去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走去搞不和，没有时候走去搞分裂。但若果大家都坐在那里不去侍奉的时候，就好多时间可以去搞分裂，可以去搞纷争。可能保罗亦都喺度暗示紧另外一样嘢，就系当你对教会不满嘅时候，当你系想离开教会嘅时候，其实系有个比离开更好嘅办法。世界上冇系十全十美嘅教会，你想去揾你一定揾唔到。但系当你想离开嘅时候，保罗说你即管去用你的恩赐来到侍奉，当你侍奉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很不同，你会发觉是能够是和弟兄姊妹是合一来到相处。我上一次也都跟大家讲过，当我们是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是有几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侍奉人，我们就愿意去满足人家的需要。其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是说爱某人是多过你，争在你感受不感受得到。当你真真正正是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你就愿意去侍奉人，你就愿意去满足人家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是真的运用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来到彼此的侍奉，我们一定是能够合一。合一不是说靠自己勒住个舌头，明明见到教会有问题都不出声，当看不见。合一不是这样，合一亦都不是说哦，我们大家不要闹事。合一是要怎样？我们大家都致力来到侍奉，我们一起来到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样我们才能够是有个合一的教会。保罗跟住话俾我哋听，有三件同属灵恩赐系有关嘅嘢。第一点喺度四章七节，佢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俾我哋属灵恩赐嘅种类。第二点喺度以弗所书嘅四章八至到九节，佢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赐俾我哋属灵恩赐嘅权柄。 第三点话俾我哋听，喺度以弗所书嘅四章十至到十六节，耶稣基督赐俾我哋属灵恩赐嘅原因。嗱，我哋先睇睇第一点，就系属灵恩赐嘅种类。嗱，喺度罗马书嘅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嘅十二章都有讲好多属灵嘅恩赐，尤其是喺度哥林多前书嘅十二章系有啲似以弗所书。因为讲到属灵的恩赐是用耶稣基督的身体来到代表属灵恩赐的运用。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颁发的、哦、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不喜欢自己属灵的恩赐、啊、他们很羡慕人家的恩赐，但是属灵恩赐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拣选，是圣灵给的，是耶稣基督所赐的。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七节，保罗说，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是耶稣基督量给各人的恩赐。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的，我听过有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没有恩赐的，我不能够侍奉。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的，而且很有趣，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七节，彼得前书的四章十节都讲到属灵的恩赐，但是属灵的恩赐那里讲是单数。单数、啊、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奇怪，是不是我们只有一种的恩赐啊？每人如果你是有教导的恩赐，那你就得独孤一味，就是教导、啊、如果你是有劝勉人的恩赐，你就是只有劝勉人，是不是这样解释呢？不是的噃，其实我们的恩赐可以有不同的领域。其实单数的恩赐就是代表有不同组合，有一个组合组合了不同领域的恩赐、啊、所以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恩赐组合在这里面、啊、好像我这样，有人告诉我我是有教导的恩赐，但我也是牧师、啊、所以我是有牧养的恩赐，所以就有这两样的恩赐在我的恩赐当中，我那个单数的恩赐里面。可能我会有第三、第四样的恩赐，可能是未发掘到，正在是被发掘中。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多很多的恩赐，非常之的能干。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上一次都跟大家讲过，冇人能够系代替你，你个组合嘅恩赐只有你有嘅，因为包含咗唔同领域嘅恩赐，只有你先至有呢个组合，人哋系冇嘅，冇人能够系代替你。所以我话，若果有弟兄姊妹唔肯去侍奉嗰阵时，就要第二啲弟兄姊妹嚟到补上，咁就出现问题啦。啊，我上次话等于系叫只耳仔嚟到代替只眼。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组合的嘛，没人能够代替你。耳仔怎样代替隻眼啫？是吧？隻脚怎样能够代替隻手啫？没可能。芝加哥是有一个是协会叫做 Stradivari Society。Stradivari, 这个名字应该是很熟悉。Antonio Stradivari 是一个很出名做小提琴做大提琴的一个名家。他是17至18世纪。他做出来的小提琴那些声音是无与伦比，非常之的美丽。在现在、啊、一只 Stradivari 的小提琴是价值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是那些收藏家所梦寐以求所得到的珍品。这些这么的名贵的小提琴不是那些一流的小提琴家能够是有机会来到演奏。有一个很出名的音乐界的人士，他说这些这么出名这么名贵的小提琴不是被你挂在墙上高，也都不是被你放在保险箱里面，放在保险箱里面晒晒，是要拿出来演奏，越演奏那些声音就越变得美丽，但是如果你收买的话就真的晒晒。这一个协会就是这样，他们是收藏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小提琴来到保养来到维修，然后在这里每一年至少有两次 他们是会被一流的这个小提琴家来到是用来演奏。每一只小提琴每年起码有两次被一流的小提琴家来到演奏。这个协会真的好像神。神就是将不同的恩赐，很名贵的恩赐摆在基督徒的手上，希望基督徒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演奏出美丽的音乐来到是荣耀神。但是很可惜，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是不愿意去运用他们的恩赐，真的非常非常之可惜。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节讲出了有四种不同的恩赐，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我们见到保罗有讲到其他的恩赐，但是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节，他是特别讲出有四种恩赐，是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使徒，我在这里讲以弗所书的介绍的时候，我亦都讲过使徒是有特别的地位，不是今时今日的基督徒是能够去做使徒。所以我今天不会讲使徒，如果大家想是认识使徒的，可以听回以弗所书的介绍。讲先知，我在这里讲十二先知书的时候亦都是讲过先知，在讲介绍的时候，所以我今天亦都不会讲先知，如果有兴趣的亦都可以听回十二先知书的介绍。其实使徒和先知已经是不再存在，他们在历史当中是有一定的价值。我相信使徒和先知是比今日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十一节第三类和第四类的恩赐是代替了。第三类的就是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就是代替了使徒，而牧师或者是教师就是代替了先知的职分。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些是现代的恩赐。好有趣，当保罗讲完了不同恩赐的种类，立刻在四章八节他就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奇怪喔，突然间讲讲是恩赐，弹了一句这样的经文出来。什么意思呢？其实保罗在这里引用诗篇的六十八篇第十八节，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叛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在。咦，哪个升上高天啊？掳掠了什么的仇敌？仇敌是哪个啊？为什么这些仇敌可以跟耶和华永远同在啊？究竟这个经文讲什么？要明白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仇敌这个字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八节，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比较好，翻译成为俘虏，不是仇敌，是俘虏。什么意思啊？其实在诗篇的六十八篇十八节是讲到昔日的以色列王，当他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会将两样东西带上石安山，带回去耶路撒冷城。这两样东西就是战利品，战胜敌人的这个战利品，同埋是俘虏。俘虏是什么啊？原来以色列时时和敌人打仗，有很多时他们自己的官兵是会被敌人来到是俘虏了。当他们今次打赢仗的时候，他们就会是释放，会带是救赎这些的俘虏，然后带领他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城，上去石安山。保罗就是引用诗篇的六十八篇十八节，在这里四章八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当他打赢撒旦，当他升天之前，他一样是带了这些俘虏升天，以致这些俘虏能够永远与神同在。有人又问了，哇，你讲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告诉我俘虏是谁。其实 保罗自己是有解释，就是刚才我们见到有括弧我们没有读到的四章九和十节，这两节的经文说什么？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么？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充满万有解释了升天那位是谁？是耶稣基督，是吗？那为什么他升天之前要降落在地下？耶稣基督自己有讲的，他说我要好像约拿先知一样，我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撒旦，当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是落了去阴间三日三夜的。彼得前书的三章十八至到十九节说，因为基督也曾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藉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聆听。原来三日三夜耶稣基督在阴间里不单止传道给那些灵地下的灵来到听，他亦都释放了俘虏。原来在这里旧约无论是义人或者不义的人都会在阴间来到等候。等候什么？义人就是等候耶稣基督当他是死后落到阴间，带领他们一起是去到天上，以致这些义人是能够永远与神同在，就是好像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所讲。那不义的人呢，等待什么？不义的人就是等待去到末世同埋撒旦一起被抌到入去火海入面。嗱，呢一个我喺度讲复活节嘅信息，生死存亡啊，有一个信息叫做生死存亡，我系曾经讲过。我而家亦都喺度预备紧，有一个系列系有关天堂同埋地狱，喺里面亦都会讲到呢件事。嗱，点解保罗突然间会讲起呢啲嘢？其实保罗系非常非常之嘅细心。以弗所书是讲到新约的信徒能够在这里主内合一。有很多人可能就会问，如果是这样旧约的信徒又怎样？所以保罗是给我们有一个交代。新约的信徒，保罗说神是赐他们很多的恩赐，使到他们在地上在世上能够是侍奉神。旧约的信徒已经没有机会在世上在地上侍奉神，所以保罗说神亦都赐给他们有恩赐，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带领他们上到去天上，去到天上来到是侍奉神。非常非常之美丽的一个图画啊，这个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至到十节话给我们听耶稣基督赐恩赐的权柄。我们看到不单止保罗讲出有不同的种类恩赐的种类，讲出耶稣基督赐恩赐的权柄，保罗亦都讲出赐恩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要成全圣徒，要成全众圣徒。什么叫做成全圣徒？一共是有三点。成全圣徒就是要使到圣徒成熟，第二点就是要使到圣徒各尽其职，第三点成全使徒就是要使到圣徒更加明白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点，就是要使到圣徒成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听很有娱乐性的讲道，有很多的牧师讲道很好笑很好听，很有娱乐性，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要去听一些有娱乐性好听甚至啱听的道。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我们听道，我们听教导，是要教导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成熟，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各尽其职，这个是很重要。很多时真真正正的真理未必是好听的，未必是啱听的，其实应该是相反。一个是有教导的一篇道，你听起上来是会很扎心，你听起上来可能是会很刺耳。为什么？ 因为教导就是要劝勉人，是要教导人。当我们是要自己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有东西要学习，有东西要改变的时候，听见牧师的教导是会刺耳，是会心里面不安，因为自己是没有做到。我们不应该只是去听一些好听啱听的道，我们是要听一些是有教导的道。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二节说，要是为要成全圣徒，在《树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八节是说要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一个牧者是有责任，是要带领他手下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带他们全部是去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交账的。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有个牧羊人是有一百只羊，他不见了一只羊的时候他很伤心，他到处去找，他不要那只羊是流失。一个真真正正的传道人，一个牧师，他的责任就是要教导，他是要劝诫，他是要带领他所有的羊仔是去到神的面前。第二点，成全圣徒不单止是使到他们成熟，是要他们是各尽其职，以致他们是能够有侍奉的心，他们是会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以致教会是能够合一。有很多其他的教会牧师是一脚踢，这个真的很令人伤心。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的模式，牧师主要的责任是教导、喂养、造就弟兄姊妹，使到弟兄姊妹是会各尽其职。在这里《使徒行传》的六章二至到三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有一件事，就是当时早期的教会有些希腊的寡妇是没有人照顾，是忽略了他们，所以是有人来到投诉。当时十二使徒和门徒就开会，他们说没有理由是叫十二使徒是撇下神的道不去教，而去管理那些饭食。所以他们就是拣选了有七个有名声，是被圣灵充满，是智慧充足的人，来到是管理这些事，是使到他们各尽其职，在这教会来到侍奉。而十二使徒是仍然是尽他们教导的责任。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使到弟兄姊妹各尽其职。在这彼得前书的四章十节亦都讲到，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侍奉，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单止我们是管家，给我们的恩赐是要我们彼此侍奉，是要我们去侍奉其他人。我们的恩赐是为别人而设的，不是为你自己而设。如果恩赐是为我们自己而设的话，就简单了，我喜欢用就用，我喜欢不用就不用我的恩赐。但是若果是为人地而设的话，就不到你不用，你一定要用。我们千祈不要去埋没我们的恩赐，我们要时时运用我们的恩赐来到是造就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我们记得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他是讲过很多的比喻，有很多的比喻都是讲到有些恶的仆人埋没了自己的恩赐，而得到是非常非常之严厉的责备。不单止成全的意思就是要使到圣徒成熟，当他们成熟就会各尽其职，成全圣徒亦都是使到我们能够更加认识耶稣基督。你问为什么合一去侍奉就会认识耶稣基督？原因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不单止是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他亦都是将他自己是赐了给我们。他就是最好恩赐的榜样，他是最好的牧者，他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安慰者，最懂得劝化人，最懂得是治理，最懂得怜悯人的那一位。他就是最好恩赐的榜样。 所以当我哋去侍奉嗰阵时，我哋就能够学习耶稣基督，我哋就能够系越嚟越似佢啊！我哋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嗱，到我哋成全众圣徒之后，我哋成熟咗之后，有啲乜嘢嘅结果啊？保罗喺度以弗所书嘅四章十三节尾话：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嘅身量。我哋就能够越嚟越似耶稣基督。而另外，保罗亦都话俾我哋听，我哋对内对外都会唔同咗。对内会点啊？就好似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话，我哋唔会再好似系细佬哥一样，被风吹到系飘来飘去，会系跟住嗰啲异端邪教，跟住嗰啲系错误嘅教导。对外呢？对外我哋就会变得好似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所讲，我们是会用爱心来到是讲诚实话。这一节的经文我都是讲过很多次，用爱心来到讲诚实话，不是说我们用个口来到讲，而是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来到表现出我们的诚实话。这个很重要。其实用爱心来到讲诚实话，亦都可以是代表向人来都是传福音。为什么这么有趣？因为诚实话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真理，就是诚实话。但我们是要用爱心来到是传达这个福音，来到传达这个诚实话。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很有心去传福音，但是他们的收获都是不合理想。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缺少了爱心。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其实我们传福音是应该是有爱心，不单止我们是要有真理，我们亦都是要有爱心。最后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下今天这篇道，就是主要要我们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当我们基督徒都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合一大家侍奉的时候，就会怎样啊？结果就会好像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六节一样，经文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八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见到我们就能够是使到教会能够是一起的合一，能够一起的成长。正如好像经文所讲，我们首先是要有好的教导，要有恩赐的人来到是教导造就圣徒，然后我们能够各尽其职，我们能够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以致我们能够在主内合一，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在真理上来到是扎根，以致我们对外是能够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到是全港神的话语。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够是做到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在主内合一，大家一起来到是成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愿我们基督徒都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是与蒙召的恩相称，愿我们都是不单止能够做一个听道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做一个行道的基督徒，是能够将我们的知识行出来，各尽其职，我们能够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以致我们是能够在主内来到合一，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